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萝莉， 并且甭那个，甭。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节目啊！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 没错，那今天呢，大家也是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漫游嗨翻天啊，我们的这个哔哩哔哩站的网号也叫做漫游嗨翻天啊，你可以搜索这个 UP 主，里边有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这个视频的回放。另外呢，我们 QQ 的应援群啊，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就是56755-6693啊，欢迎大家积极加入。那今天跟大家聊点什么呢？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啊，咱们这个啊，中国最近游戏市场非常火的两大平台啊，什么呀？大家可以说一就是这个 Steam 啊，二一个就是说这个最近啊，好像要崛起的这个腾讯的游戏平台啊。在这儿问问这个李可，腾讯游戏平台，你玩过腾讯的游戏吗？ 我玩的基本都是腾讯的游戏， 什么呀？比如说斗地主， 那个欢乐麻将 啊， 还有那个街头篮球。王者荣耀、 哦、 现在最火的、 哎、真的啊， 因为这个微信和 QQ 现在是太普及了，然后又这些游戏登录账号非常的方便 啊，是， 嗯， 然后这个腾讯啊，就等于你看你刚才玩这些不是散落的这些游戏吗？他准备做一个平台把这些游戏集中起来，就是等于以后你下载一个软件，叫这平台，它一打开，这些游戏全能玩得到。 那这不是有点像小时候那个 QQ 游戏大厅 啊？就是这样，他准备做一个这个，但是现在呢，游戏厂商有一个叫 Steam。啊，他做了一个这个 Steam 平台， Steam 的平台，然后上面有各大的游戏，啊，也就是说，腾讯要推广这个呢，说他是觉得说被 Steam 这个，啊，要是威胁了，所以说，腾讯要决定怎么样呢？就是说 Steam 被传呢要离开咱们中国的消息，啊，也是引发了大家很多的讨论。 怎么刚创办的？ 因为是在这个就是说 Steam 啊，人国外的平台来了之后要离开。对，因为根据这个游戏媒体敕勒8月7号在微博上公布的消息啊，这个老牌英国游戏杂志啊 EDGE 在最新一批呢刊登了一篇为这个 Steam Promise 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开始呢就是说啊，一个腾讯的内部高级经理在2016年11月 啊，最终幻想15的中国发布会之后呢，向一名国内游戏开发者透露了公司未来的一些计划。其中一个重要的信息呢，就是说，等时机到了啊 ，Steam 就在会在中国不复存在。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腾讯游戏平台的这个冲击和威胁呢？ 因为它还没造出来啊，它这冲击不敢说。也就是其实腾讯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 WeGame。腾讯 WeGame 就出来，而且这个当时这个消息发出之后呢，腾讯 WeGame 是在第一时间其实是辟谣了， 嗯， 就是说我们没有人去年参加过这个最终十五这个上海发布会，并声明呢这个 WeGame 一直倡导这个公平竞争啊。之后呢这条微博被腾讯 WeGame 置顶了，就是说对大家怀疑他要被顶，但是他又去说我辟谣，说我没有这么觉得啊，你怎么看？ 那这当然是赢家要摆出一副这个很高冷姿态，我并没有跟你争啊，你干嘛要走？然后这个 Steam 呢，我分析它可能是要在这个它根据市场的这个走势嘛，因为腾讯毕竟还是在整个的这个网络呀，包括游戏手游，现在是占据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主体的地位，它可能怕面对这样的冲击会公司带来损失，所以在这个市场发展之前先撤出这个市场。 对，其实早在今年的这个4月。在腾讯互娱的发布会上，腾讯方面呢就对外强调说 Steam 啊在中国出现服务器支付等任何问题呢绝对跟腾讯无关啊，就是说这些气氛紧张啊，这也很气氛紧张，其实是揭示了一件事儿，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文章，就是探讨的什么意思呢，说无论如何呢，这个腾讯正在成为 Steam 这种跨国游戏平台的巨大威胁，就是说 就是说 Steam 当时传入中国，给大家一个给我们玩家心里一个感觉，哇，原来通过这个平台我可以通过买游戏可以发现世界的那么多的好游戏，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等于这平台在中国就垄断了，相当于没有一个类似的平台，等于现在腾讯要做一款这个 WeGame 的游戏平台，等于取代这个 Steam 上的这种感觉，这造成了威胁啊。 哎，那我先问一下，我这个游戏不算是深度玩家，算是一个就是平时基本就玩点基础游戏，那这个 Steam 平台上都有什么主打的这个火热的游戏？ 是这样， Steam 是全球目前最大的 PC 游戏分发平台，就是世界上大量的游戏公司独立游戏的开发者都在他这个平台上出售自己开发或代理的游戏。 比如呢， 就是说他成为了一个重线上，就是说线上玩家的聚集社区。 嗯， 啊，就比如说很多啊 H1Z1 啊，现在的这个绝地逃亡、绝地求生大逃 杀、 这个 CSGO 啊，上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主机游戏，乱七八糟这些，只要是在 Steam 上发行的，它都有。 那他退出了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在这个国服上玩了吗？ 他退出就代表你买不到这些游戏呗，然后但是如果腾讯的 WeGame 要顶上， WeGame 要有这些游戏，你就可以在 WeGame 上买了嘛。所以说他俩就是说相争这块嘛。 那其实这样的话，这样分析来看的话，有可能对我们玩家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因为有可能造成一个垄断，那价位上就是在购买这个游戏或者是游戏上一些东西的支付上可能会有一个价格的变动，你觉得呢？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目前在 Steam 上是一样的，是这个咱们国内玩家和国外玩家是一样的啊，加上汇率而已，就是。但是呢，在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 Steam 并不是说刚刚进来，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咱们中国玩家对 Steam 其实不了解，也不是很感兴趣。为什么呢？其实他大部分人都在热衷于这个免费网游中，你知道吗？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免费的体验大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接受的。 对，就是大家对这种明码标价付费游戏呢性质非常缺乏。 因为我没体验过，不确定你说我需不需要付费去玩这么游戏。你说我玩的比如说比较好，比较喜欢这个游戏，我买一些皮肤装备这些我可以接受，但是在体验之前我觉得付费的话可能很多人还是相对排斥的。 对，而且大家喜欢玩很多网游，就是我在里边氪氪金啊，花钱弄得很厉害那种，很爽。不喜欢玩这种花钱买的这种游戏，这种竞技感大家那会儿还不接受。其实 Steam 你要说在中国完全起步，我要说一款游戏你可能没听过啊。 嗯， 它在中国完全起步得益于这个 Dota 2。 Dota 听过， 对， Dota 1的时候我老玩，然后 Dota 2呢就是说很多玩家有着信仰这个 Dota 2啊。 嗯， 然后2012年呢由于 Dota 2在 Steam 上发布，所以不少玩家们就涌入这个平台注册这个抢激活码。 嗯， 在2013年呢完美世界啊和 Wilo 啊在这个中国区搭建了 Dota 2的服务器，那所有 Dota 2账号呢都必须绑定这个 Steam 的账号，所以 Steam 也就在中国用户中有一个初步的显现。其实起初这种绑定让不少玩家觉得非常反感，就是大家觉得哎呀，为什么非得绑定，你想我玩游戏就玩嘛，还得非绑定一个什么平台，然后用那个灯，对对对，在上，大家觉得很烦。但是大家后来才发现 在这里边简直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嗯， 啊，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游戏， 对对对，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游戏。比如说在刚开启这个国区的时候呢，考虑到中国玩家的这个消费水平 ，Steam 呢就对游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降价。你比如说当时的3A 大作《辐射4》，美国定价是59.99美元，而国区的定价是199元人民币，几乎便宜了一半，几乎给咱们打了个五折。 嗯，那所以说就是说其实这个 Steam 还是为中国的这个玩家还提供了一些相对的优惠哈。 对，其实他们也是想就是说先从低价入手吧， 笼络一些人，培养一下市场 国内玩家，这样能成为他们的这个。然后而且 Steam 呢先后增加了这个支付宝、微信钱包、财付通等这种第三方支付的支持。 哦， 这个叫中国玩家 这样就方便了很多。因为很多人比如说懒得买这种游戏啊，或者是付费，那其实是出于这种技术上的不方便，觉得绑定这些乱七八糟的会有一些这个 很麻烦。 对对对， 因为最早买的时候你只能绑定信用卡 Vista 或者那个万事达， 那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呀，还得为这个去专门弄一个这个， 所以很麻烦。那种都是很麻烦的这种信用系统。我觉得所以它开通这个是第一，中国玩家很容易就能购买到。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它特别迎合中国市场，它在咱们农历过春节的时候推出活动打折。 哦， 作为一个世界性平台，在中国春节 会不会还有那种主题的皮肤啊？ 啊，对对，就是中国的这种啊，但是它不负责开发游戏，它只负责这个相当于一个代理商 的一个 平台，对，它就负责这种打折啊什么这种。然后呢，就在这种强力推广之下呢，咱们中国玩家的购买力没有让他们失望。你就比如说2015发售的《侠盗猎车5》为例啊，这款游戏在中国卖出了84.3万份 ，CSGO 在中国卖出了超过100万份，一份99、100万份你算吧，是吧？那这一切呢，很快就能随着这个，很可能随着这个腾讯到时候推出一个平台叫 WeGame， 有可能腾讯推出这个之后，所有格局那就不一样了。 那 WeGame 就更方便了，相应的话也会吸引很多就是新入，就是他可能之前还没有用过这个 Steam 的，他相对用这个就比较方便，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微信支付吧。 对，因为这个毋庸置疑啊，你要在游戏国内打造一个游戏分发平台，肯定还是腾讯啊这种咱比较更接受。 因为现在微信支付啊，微信或者是这些太普遍了。 对，就是一方面是本土化，其实腾讯公司做的这个平台一方面就是本土化，它比 Steam 强就强在它更中国市场。 对， 而且它会在这个本地化的体验上呢做得非常好，你比如说汉化呀，而且服务器的稳定，其实这是一个问题。就是 Steam 上虽然你可以玩，但是你得经常开一些这个代理啊、VPN 啊什么的。你要不开，就是服务器不是很稳定。而且呢，支持中文的游戏呢，在 Steam 上的占比并不是很高。就是在 Steam 平台上，其实还是英文游戏占主体。 对。 因为毕竟是这世界上开发了很多游戏公司也是那什么，所以就是 Steam 长期以来都被很多游戏玩家视为一个就是精英玩家的一个专属。 对，确实，你想当时刚出 DOTA 的时候，后来有了这个英雄联盟，然后 DOTA 的相应玩家就减少了一些，然后现在又有了王者荣耀这些的冲击，可能 Steam 他们接下来面对的也是一个这样，就是本土化这种游戏平台，包括游戏新推出的一个冲击，他可能也是会躲避这样的一个损失。 对，其实从市场规模上来看呢，这个腾讯公司和 Steam 的争夺中呢，各有各执一词，但也有很多人呢，就是觉得说这个腾讯的平台应该会比 Steam 更厉害。你比如说当时研发这个《南瓜先生大冒险》，曾是这个国行 PS4 的首发游戏之一，最后呢登录了这 TJP 就是这个腾讯平台 WeGame 的一前身啊 TJP 的平台，然后现上线一个月之后呢，就是它在 TJP 平台上销量已经超过了在 Steam 上的销量，就这个游戏。所以呢，就是其实多平台呢对玩家和开发者，其实咱们这么来说，多多少少都是件好事情，你说对吧？ 对， 平台多了大家可以选择的更多。 其实我觉得保留这样的多一样的平台，一是多了我们这个玩家的选择，另一方面他们之间的这个竞争其实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嘛，消费者之间可以取得一个平衡的优惠，而且也可以择优，这样能一方面反方面促进这个游戏平台它的新的研发，包括这个游戏的优化。但是如果要是这种东西万一垄断了呢，可能就是选择上的要单一，而且这个价格啊，包括这个选择上就会更少一些。 对， 然后其实从你的角度来讲啊，如果一个女性玩家，你打开一个甭管是什么腾讯平台还是 Steam， 你一打开能看见我所有的游戏一个排行，你是不是觉得这样比你单独要去找更好？其实 对，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这一段时间玩游戏乏味了，我就是像现在在 Apple Store 里面选这个游戏的时候，一般就会选择一个就是全部排行罗列在那里的地方。 而且你想想，你一般爱玩的这模拟人生，如果这些平台全部做好之后，那里边全会有，你可以下载玩，搜正版里边全部都有。 那太棒了， 对，你就可以下载到电脑上玩， 而且这个包括体验还有这个可能也不会付那么高的费用， 对，包括打折啊，你遇见打折什么还可以买入这游戏。就我觉得多平台对于玩家来讲其实是一个好事情，而且腾讯在做本土化这方面一直没有让我们担心，而且我觉得腾讯作为国内一家比较大的这个游戏运营商吧，我觉得也是期待吧，反正微信出来之后跟 Steam 是吧， 而且这个微信它在微信腾讯它在这个宣传和推广上我觉得是不用担心的。你想想王者荣耀怎么火起来， 对对对， 对吧，一是微信绑定的这个账号太多的玩家了，它不缺这个玩家的这个来源，然后另外呢就是口口相传，哎，你玩那个玩那个，我们都一起玩，哎，这就带周围的人就都入坑了。 没错，其实说了这么多啊，不知道大家对这个 Steam 和 VGM 到底你支持哪一方呢？不着急，我们先听一首歌，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在第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即使台下 好，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其实呢，你说这个腾讯 VGM 和这 Steam， 咱们不妨从数据看一下啊。这个腾讯2016年财报的数据呢 ，QQ 的用户量约为 8.68 亿。 哇 ！QQ 的用户，其实我很难想还有这么多人在用 QQ。 对啊，我就感觉 8.68亿， 有一部分呢， 将近覆盖了咱这一多半的这个中国人吧。 他的一个意思是，就是说长期在线在使用的还是注册率啊？ 就是用户数量。 对，然后同时腾讯呢在今年五月公布的第一季度业绩显示呢，微信呢啊和月户量已经达到了9.38亿。 天哪， 我觉得就是基本，不过这个也是很正常了，我觉得咱们身边人肯定有微信吧，现在很难有人说没有微信，这都 现在打电话和这个短信都已经很少了， 对， 这个电信运营商都已经受到了冲击。 对，然后你看啊，所有有微信和 QQ 的这些用户都可以轻松登录腾讯旗下的所有产品包括游戏，所以这也就是他做出一平台来之后，你直接微信就可以登录， 捆绑销售了。 对，他微信就可以登录，而且你啊，对他们而言，你这个微信支付啊、QQ 钱包啊、极为方便，你怎么着，反正你掏钱都可以。 嗯， 所以就是说，很多设计师呢就认为说，他其实跟 Steam 争平台啊，并不在于说腾讯的这个平台可能有多少好游戏，在于他们的用户量其实原本就很多。 对， 腾讯和 QQ 的用户量， 而且实在是太普遍了。 对，就是他们的潜在的这个用户量，你比如说他们可以啊宣传攻势，比如让你发个微信朋友圈给你多少钻石啊， 嗯， 这种宣传策略， 啊， 哎，对， 赠你这个， 让你对他们的新平台啊这个 VGame 这个上线。而且你知道 VGame 上线是什么吗？是我生日前一天， 是为了庆祝你的生日， 1号上线。 那你生日上去之后不得来给你拿点奖励啊？ 嗯，那就不知道了啊。咱们看看这个腾讯今天这个入手啊，今年的这个入手的财报。其实腾讯靠着这个英雄联盟啊，英雄联盟还有这个魔兽啊，包括这个过车山大亨这些投资对象呢，也是这个整个 VGame 中的一个重点。 嗯， 就是他还是围绕他这几款火的游戏啊作为重点投资。而且在去年呢，他其实办了一个游戏开发者大赛。 嗯， 他也是想通过这个大赛啊，就是说啊吸纳很多的一个新的游戏开发公司， 他这个我 去扶持。 他这个也是应该为后续力量做储备，因为你想想，现在的这个游戏更新的换代是非常快的， 嗯， 可能今年我们在玩王者荣耀非常的火爆，那可能明年的这个热度就会下降， 嗯， 如果他不会一直更新来这个更新迭代出新的产品的话，那可能很快这个玩家就会造成流失。他既然现在做成了这样的捆绑的平台式的，他必须要推陈出新来留得住这些玩家。 没错，你比如说腾讯，像刚才李可说那个很火那个叫王者荣耀是吧， 嗯， 其实之前呢一度被大家很批判这游戏，因为主流嘛大家觉得，后来呢他又推出了一个防沉迷的系统。那我相信如果他要是把 VGame 要建好了这个平台，在这平台上直接就有防沉迷， 嗯， 他会做得非常彻底。反正我觉得对于这个平台来讲也算是一次考验。 他这个平台是主推手游还是网游也 都推，只要他旗下的，他就想做到一个整个国内一个游戏平台的一个这个，就是等于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总和吧，相当于是这么一个。对，这个再反观，咱们再反观 Steam 呢，在2012年就发起了一些，比如说独立制作者啊、制作人缺乏资金的情况下研发游戏， 嗯， 你就过来参赛，这样我们给你拨钱啊，这样，这样的话呢 ，Steam 平台上游戏数量呢就是很多，也是趋于这原因，就是他们不仅这样，他们还扶持一些小公司做游戏，欢迎你上来做游戏。你比如最早做的 CS 啊，就是在 Steam 上嘛，大家都觉得非常好， 嗯， 所以要想让这个 VGame 达到这 Steam 类似的位置呢，其实腾讯我觉得不外乎也就是这么做，你扶持小公司呗，是吧，扶持更多的游戏制作者公司。 对，一方面有一个核心自己团队的研发，另一方面靠这个引入竞争的这个机制，然后刺激本土的这个研发的团队的建设，另外呢也为自己后续的这个创新游戏团队做一个储备。 对，其实归根结底到最后啊， VGame 我觉得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呢，就是啊，为了大家第一时间接触到那些优秀的这个游戏大作，玩家最后如果还是得辗转到 Steam 平台的话，其实我觉得 VGame 还是要够呛。VGame 够呛， 这个就看他后续的发力了。 没错没错， 嗯 啊，给这个反正就是 VGame 和 Steam 吧，无论怎么说，我还是那句话，对咱们游戏玩家来说其实无所谓，是吧， 也有所谓，嗯， 对对对， 对，就是两家的竞争呢可能会带来一些更多的方便，但是如果要是一家独大，其实不太利于我们国内接触更多的这个选择。 对，其实你想一想啊，如果当你有一天你打开一个平台， 嗯， 是，其实就真的你想比如说玩那些模拟人生，你可能到哪儿都下载不了这游戏， 嗯， 买盘也费事，但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平台上面都有。 模拟人生它的那个购买我之前查过，那个价格还是非常贵的， 因为他就是要培养你这种比如说现在咱们很多付费音乐啊这种， 嗯， 逐渐的这种版权的 意识， 对，其实要起来。但是如果这样你还会选择买吗？ 我估计还是会看体验和我到底对这个东西有多么的热爱吧。 热爱啊。 嗯， 那你最爱玩什么呀？叫模拟人生。如果模拟人生400块钱你会买吗？ 不会。 为什么呀？ 200以内吧，会考虑。 你就是等着他春节促销。 他不止400吧，我好像记得。 也就差不多了吧，因为它是换算成人民币嘛。 嗯， 它可能美金是比如说50-60啊这样。 对对对对对。 但是换算成人民币，你想啊，成了汇率就差不多。 美金有时候好像是39.9吧，还是49.9？ 对，有时候换成汇率。嗯，那其实对于你来讲，你最想在这个平台上看到什么游戏呢？ 我希望它这个不同类别的能够多一点，因为你看，你们男生一般喜欢这种冒险类的啊，或者是这个。这叫什么枪战类的呀，或者是这种体验类的。但是女生呢当然也包括女生有很多种啊，她们有的也喜欢这种竞技类的， 是 或者是这种冒险类的，或者是像王者荣耀这种团队类的。 对， 你看我有时候比较喜欢这种角色扮演类的，就包括你刚刚说的模拟人生啊，或者 这种能慢慢养成类的。 哎，养成类的角色扮演类的这种呢就比较适合这种小女孩玩一玩，而且这样的话可能年龄的这个跨度包括这个不同的玩家的类别会更加的精确化，所以我希望它的这个不同的类别能够多一些，然后在不同类别里呢最好还能研发出一些不同的这个排行，让我们能够一览无余的去选择自己想要的这种。 哦，这一览无余你可以这样看到是吧？ 对， 可以看到你自己想要的一些游戏啊排行啊，而且很方便就能发现这些东西。 对， 对吧？ 行， 那其实对于我来讲呢，我觉得在这些平台上最好就是做一些能它能因为一能激发更多的这个游戏厂商去做游戏。 嗯，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激发大家一个游戏开发的热情。无论是看到咱们国产的很多的小游戏啊，还是国产的一些大的 IP 的游戏啊，都能这样通过这个东西来上线。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现，是吧？ 而且我觉得互动也挺重要的，微信在这一点上应该不用担心，因为可以和你的微信好友啊 QQ 好友这些一起来体验。 说到互动，你觉得王者荣耀中那互动系统怎么样？ 我觉得还可以吧，还可以，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它那个像安卓和那个苹果好像不可以联动，然后微信和、 为什么呀？ 微信和那个 QQ 好像也是不可以连接的，它是不同的服务区。 就 QQ 和微信 不能邀请它，就是我明白吗？就是 QQ 登录，我只能和 QQ 登录的人 啊。对，这好像是，就是 iOS 是一个区，然后安卓那个是一个区， 对 吧？ 它可能系统不是很兼容。 哦，这个，所以这个是造成一困难。万一你朋友比如说拿个安卓的手机，就连不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连。对 啊、那你对游戏内的这些通信你还满意吗？有什么稳住我们能赢这种，或者你可以自己打字啊，发语音聊天啊，这个 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好像国产游戏在这方面做的还不错，就是本土化的这个设计，包括你看英雄联盟到王者荣耀，它的这些英雄基本是选用我们本土化比较熟知的 啊这些名字。 哎、对，这些历史啊和典故里面的这些人物。 三国里边这个程咬金。 没错，三国里的 吕布。 三国里的程咬金。 就是说三国里很多名字 啊，对对对，然后那个诸葛亮啊， 对诸葛亮、啊， 对对对，而且他的这个人物做的也确实挺漂亮的，像一些妲己、 啊， 像还有他的这个配音，每个人物的人物宣言，你说一开始玩英雄联盟的时候，他的那个宣言和他的那个配音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国外化的哈，那个比较国外化的，现在这个就相对来说这个配音做的 纯国语化，而且王者荣耀里边配音也挺有意思，其实。 一个字儿干， 对对对， 对 吧？就是很，而且一听就是咱们的这个中国的声优，不是国外的语言翻译过来的，是吧？其实也是，其实微信如果这个腾讯平台出来之后，我觉得如果他推荐一个，比如说跟微信的朋友一块玩，这样你可以看到你有多少个朋友在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社交上的一个大的趋势。其实 他也是利用了这个， 其实现在你发没发现，游戏大多数都跟社交能扯上关系， 对， 它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社交平台。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它这个有很多就可能是在游戏里面互相玩了之后，也可以在游戏里面加好友，游戏里面也可以互动，所以这个游戏已经成为不光是一个 玩游戏的 娱乐平台了，也成为了一个社交平台。其实 对，是行。那呢，上半场呢，给大家聊一聊这个腾讯的微信还有 Steam 双方谁到底能成谁最大的威胁呢？那我们先进一段半场的休息啊，半场休息之后呢，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看看咱们这个 Steam 平台啊，就聊了半天微 game 了是吧？咱聊了 Steam 平台，看 Steam 平台最近呢有哪些事情发生。好，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 a broken hearted. A silent prayer for faith departed. And I ain't gonna be just a face in the crowd. You're gonna hear my voice when I shout it out loud. It's my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可儿。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 没错，那咱们上半场啊，聊了聊这个 Steam 和 VGM。那有很多人呢，就反映说 Steam 啊，最近这个买游戏有点坑，就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李可，你买一个游戏啊，花399啊，玩了这个两个小时，就突然发现第二天打折到99，这时候你心态是怎么样的？ 那我心情肯定是非常的那个不太开心的。 那为什么呀？ 因为这就像是我去商场买衣服，刚买了一个500块钱衣服，第二天告诉我打折到200块钱。 那女生不就是这样吗？衣服不就是这样？ 所以要挑打折的时候买。 对，衣服不打折不买、 啊、他总不能再折上折吧。 啊，万一就是这样，商场和品牌折上折， 那我至少不是原价买的。 对，哎，你看啊，最近 Steam 就发生这么一件事儿，在这个迎来了呢一大波这个春节的促销。其实大家可以抓住这个几率啊，其实到年底春节的时候 ，Steam 每次都有春节促销，啊，其实啊，你比如说今年的这个春节促销，比如说外国有一个叫黑色星期五和圣诞节， 对， 一般是在这两个促销呢是最为重要的。大家可以记住啊， 这个紧跟我们这个实体商店的节奏啊。黑色星期五每次都是我们女生这个采购的好时期。 对，咱们比如说啊，给大家这个预说一下辐降射降幅有多少。辐射呢降价了33%，饥荒呢降大到14%到76%，古墓丽影呢降价75%，你像呢基本打了个两折 啊、嗯，降价75%， 对对对， 还是乘以75%。 降价75%，反正打了个两折，所以就是，所以就是对于咱们这个中国玩家说呢，就是说，哎呀，很多时候就觉得说，什么时候买游戏呢？因为咱们的注册玩家已经达到620万，注册对，咱们中国玩家已经达到620万， 那还是一个不小的一个份额哈。 对，然后呢，咱们基本名列世界第五吧，咱们的用户量。 那 Steam 是怎么舍得离开这片市场的呢？ 那肯定不舍得呀，所以。对， 被本土化的挤走了。 哦，对对对，所以没有。而且现在其实咱们这个 你说到现在关键就正版游戏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就是付费玩游戏这件事儿。 嗯， 你比如说吧，之前咱们都是从哪个哈、啊、百度一下是吧，哪个游戏下个资源， 对，或者是大家有资源包分享一下。 嗯，然后呢现在呢他就弄了一个 Steam 啊，弄了一个 Steam 上面全都有，而且这个 Steam 的这个创始人你知道是从微软出来的 哦， 所以他想把这个 Steam 打造成微软那种 Windows 那种系统。 嗯，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啊。当然了，他这个目标呢是一个非常长远的一个目标，其实也不敢想象啊，因为目前 Steam 在中国的一个用户注册量还是比较少的，因为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讲，大家更多数玩的，你比如说排名前几的这个什么 DNF 啊、魔兽啊这些网游啊，还是不需要一个平台的，包括英雄联盟啊、王者荣耀这些啊，它虽然是从这个腾讯的 TJP 衍生出去的，但是终归来讲不像 Steam 那样一定要垄断啊、花钱买啊这种，你比如像这个英雄联盟大家免费就可以上手，所以不太敢预测未来究竟是到底是收费的游戏会更令大家就是说受欢迎呢，还是说不收费的游戏会更令大家欢迎，这个当然是不敢预测。 嗯，其实就说整体而言，现在业界可能对这个盗版有一个就是挺大的误解，说盗版这个是个服务问题，也不是定价的问题。那比如说就是说这个盗版商有的是可能24/7的这个供货，其实可以足不出户在 PC 端上直接购买了，但是正版的提供商一般是给一个产品地域进行限制，限定在美国地区发售后3个月才能上市你的国家，还必须要到这个实体店购买，那肯定就是盗版商的服务就相对来说比较有价值。 对， 所以有时候可能盗版就会提供一些方便吧，大家会觉得。 对，这个是在之前嘛，之前几年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是你像现在呢还出现一个新问题，就是说你有时候在 Steam 上玩游戏呢会出现很卡，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你是在中国的一个服务器。 对 啊，对，你会很卡，这时候你就会需要用 VPN 啊，再因为你用了 VPN 之后也不能保证你完全的不卡，所以在很多很需要网速要求的一些游戏的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就会显得有点尴尬。 所以也就是说 Steam 其实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汉化和本土化的问题，它还是有一点这个限制的在里面。 对，一是限制，二是一个它推出游戏吧不像咱们中国那种大型网游那种感觉。 对， 它一般对 它的这个推出可能不太利于就是本土化更多普遍的接受，它不像这个腾讯它有这个微信之间的这个绑定，所以可能让更多的人能够更方便的介入，这个其实真的对玩家来说非常的重要。有时候觉得那体验不太好，或者是在玩的时候有困难，或者在玩的后期更新啊或者什么什么相对出现了一些限制，就会很限制玩家的这个加入。 其实我是觉得呢 Steam 其实一直作为一个就是这种现在不能叫小众了，已经很多人注册了，但是我觉得它在一个大部分人的游戏玩家心中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地儿。 嗯， 你比如说最直观的，你现在去网吧看其实很少有人开 Steam 平台玩那些游戏。 嗯， 当然现在吃鸡非常火，对， 绝地求生， 对，绝地求生大逃杀非常火，所以你去网吧可能大多数人都在玩这个。 嗯， 但是这并不能代表就是说可能你觉得说大家都在玩 Steam，对吧，他可能通过一两个大的 IP 的一个火热把 Steam 平台带起来了，但是更多数人玩呢比如英雄联盟、王者荣耀什么的还是喜欢一些本土化的，他不太喜欢这些。 你就比如拿这个绝地求生来举例的话，他的火热你怎么就知道他一定是 Steam 的好事呢？有可能他的火热就带动了本土这些公司就开始作为了呀，他虽然不可以就是完全 到能做作为什么呢，你是 就是说它可能现在这个游戏非常火，但并不一定说一定会给这个 Steam 带来具体的收益，有可能国内可能看到这个游戏的火热它可能就会仿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做一些类似的更利于本土化推广的，然后也更为我们大家所接受的，就像王者荣耀的这个本土，就像王者荣耀本土化的这个推广一样啊。 那因为这个是因为腾讯代理了撸啊撸嘛，腾讯代理了英雄联盟，因为你这个东西你要不代理，它有些核心的编码呀，有一些那你是拿不到的。 嗯， 而且它对于整个地图的一个设计美工，与其你去仿照这个游戏做一款，可能你做出来3-5年之后，这游戏也就不火了。 嗯， 所以没有必要， 成本还比较高。 对，所以没有必要。 想的还是比较简单。 对，它这个其实对于 Steam 来说呢，就跟 Dota 2一样，其实推动了 Steam 在中国的一个进程化。但是 Steam 要想坚持下去，是你得持续有这样的游戏。 嗯， 如果你只是偶尔一个两个的话，大部分玩家还是会玩一些就像你说本土化的一些游戏。那不可能说你说大家天天就上这个美服欧服， 所以他要么就是保持他现在这个游戏的就是更新，让他一直能吸引 这个玩家想，比如说要探险，要推出新的版图，然后新的闯关模式，或者是新的别的这些因素的加入介入，让更多的人能够离不开它，或者是一直想往下探索下去，采用这种闯关型的。那要么呢，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照顾不同国家，比如说照顾中国市场这些玩家的需求，但是他可能又不会抽出这么多的精力去投放中国市场吧。 哎，其实你没觉得吗，李克，如果要是说有一款游戏能够打入咱们的爸爸妈妈那块儿，就 我觉得这个很难， 或者八零后的家长，咱不说爸妈，八零后的家长， 八零后依然其实有很多人在玩游戏，但是像咱们爸爸妈妈六零七零后这一波人，他们应该不会。 像比如说打麻将什么，就有一款游戏能够渗透这些，你想想大概是什么平台？ 那肯定相对来说还是微信吧，因为现在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已经开始过了玩微信的那个热劲儿了，因为我就是我觉得上大学的时候是微信最火爆的那几年，然后所有人都在玩朋友圈啊，这个微博呀、啊、微信就是特别火热的那几年。现在基本上朋友圈一刷，不是卖东西就是这个妈妈阿姨姥姥们发的这些内容，他们现在已经成为微信的主力了。但是我觉得游戏推广起来，像他们这个年龄阶段还是相对有难度的，因为一他们就是没有， 对这些操作可能不是很熟悉， 对，你有可能他学习的这个过程他觉得太费劲了，还不如去实体的，就是你就比如说你刚刚说打麻将，那他还不如攒一个局招待几个阿姨一起来家里这个搓麻呢。他可能有时候这个线上的体验他们并不太在意，或者是并不太喜欢接受这种方式，一个是学起来比较麻烦，另外呢就是里面的这个，你就比如说现在咱们玩这些手游，王者荣耀在我们看来已经是非常基础的了，入门也比较简单低级的，但是他们可能就会是觉得很复杂，而且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玩这些，他们更多的喜欢看看那些分享的文章，或者是之间的亲戚之间聊聊天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更多的还是一个，就是说大家能够他们可能能现在用微信都是很不错的一个感觉了吧。 对，所以他们更注重社交性，就是用网络，他们不在于这个娱乐性，娱乐性对于他们来说社交就是娱乐。 没错。行，那我们先来给大家放首歌吧，李克。 好，我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叫做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好， 也许未来要云彩。 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曲可， 我是李可。 哎，其实你说刚才说到咱们长辈对于这个科技的运用啊， 嗯， 你妈妈一般对这微信运用到什么程度？会用哪些功能？ 主要是朋友圈，她天天就是、 啊、还会刷朋友圈， 她天天在那玩手机，然后我就问她玩什么，嗯，她就说 经常转发一些这十道菜不能吃，那五种水千万不能喝， 马上就要删。嗯，还有你必须知道的十个小窍门。 哎，不是这种字文章都是谁写的？我特别纳闷。 标题党嘛，嗯， 然后咱妈妈 会 不会特别写？ 历史上那十个聪明过人却结局并不太好的、 哎，我跟你说，就咱们妈妈这一辈啊， 历史名人，嗯， 就我就包括我跟你说啊，你比如说再老一点到五几后的这个妈妈爸爸， 嗯 啊，年轻一点可能到六几后七零是吧？都基本对这些信息没有抵抗力，都觉得特别准。什么快看央视刚刚曝光的五项什么内容， 对，马上就删。他们可能就是就是对这些信息或者是对我们生活中潜在的这些危机特别的有危机意识。 你知道要我说是怎么着吗？他们还是上网上的少，就是套路看的少。像这种套路为什么咱们年轻人很少信呢？就是咱们都看透了，你知道吗？ 但是你说其实有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就是他们是属于防范意识特别高的那种人，就是我所有的就是那种你出门一定要小心啊啊，不要怎么怎么，但是你说骗的一般都是妈妈们，对吧？都是爸爸妈妈。 这个呀是这样，就是说人啊，你想越活越大，这脑子反应也越来越慢，他为什么能骗得了这个中老年人，就比如说他这个爸爸妈妈们呢？其实曾经有过一个统计，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就是因为啊，有时候你太聪明了，你越想防着这些，你越想从中，人一聪明就想捞点， 总觉得自己是对的， 就想捞点小便宜。 嗯， 这个父母一旦要是说发生了这点概念，那就基本就离上当受骗不远了。你像咱们，哎呀，无非你说路上最近，哎，大哥，您拿这一套房换两套房，这咱心算了，这太骗人了。 对，不要有这种。 咱们这个，因为咱们这个在工作中嘛，是吧？这套路大家还不熟知嘛，这还又担心这个套路，所以你，但是作为咱爸爸妈妈不一定啊。这你想，父母那辈是吧？一听，哎呀，一套房成两套房，这个孩子房子都解决，听听怎么回事？或者说，哎，您在我这儿抵押个房子啊，您要是这300万的房，我给您瞬间给您300万，过10天再给您300万。哎呀，这种好事啊，就大家觉得怎么着？后来，你知道吧？ 嗯， 就是对，很多时候就是， 我觉得他们还是被骗的少。 便宜， 其实说白了，还是被骗的少。 那怎么着？你被骗过啊？被骗过房？ 嗯， 你也骗，咱们也被骗的更少。 对，咱们可能就是。 那你说为什么咱们就比父母难上的受骗？ 那可能就是咱们在生活中的这个，不太就是你说的不太在意这些小的细节啊，什么赠东西啊，不要了。就可能有的时候没有太看重这些东西，所以说对于这个游戏推广像他们来说的话，其实真的很难。他们的生活现在就是被这些信息充斥着，然后平时呢他们会有很多生活的琐事，不像我们会腾出一部分时间给游戏或者是给网络其他的这些事儿。他们就闲着没事了之后呢，看看电视，对，他们还是一个电视的收视群体，不像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的听这个看电视了。他们呢主要是电视，然后有时候玩玩手机。用我妈一句话说，有时候哎呀说着要干嘛干嘛干嘛，这游戏这个手机一刷就是2个小时就过去了。 其实有的时候手机现在非常毒害这个大家，有时候说哎，你有没有体验过一种感觉啊？咱就别说什么你说玩游戏呀，现在各大平台推出游戏首先很捆绑人，但是其实手机更捆绑人。你有没有体验，如果你一两天脱了手机，这是什么感觉？就脱离手机。 对，完全脱离还是做不到的。但是我有一阵儿就是关了朋友圈试了一下，其实我觉得不是太影响我的生活。 朋友圈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有没有真无所谓。 它是真的很毒害人，但是它真的又很没有什么用。我是那几天关了一下朋友圈之后， 说为什么？万一从里边看见新奇的东西啊，什么这那的， 不会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唯一新奇的就是我周围的朋友。我是会这样，就是我关了一些朋友圈之后，可能有时候比如说闲下来了之后，还是想点开看哈，然后我就打开了朋友圈。我说我再看一眼吧，这个时候无聊了，然后 结果赫然发现什么都没有。 刷了一下之后发现我为什么要刷呢？就是觉得我又浪费了10分钟的时间，所以我就又是把它关了。之后呢，我想不是我想起哪个朋友了，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我可能会想通过朋友圈这种方式去了解他，我就单独点开他的这个头像，然后发现他只对我3天可见。 那这时候你会怎么样？ 那可能他过得很好吧，或者我就直接给他发微信，最近忙什么呢之类的。 也有可能没有什么事儿就不会联系。其实有时候朋友就是这样，那比如说我想知道他的消息，但是我又不想让他知道我在关注他，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会单独去点开。但如果要我真的想知道他忙什么，就是那种关系好到一定程度，那我就会直接问他你最近忙什么呢。 你知道这让我引发一个什么思考吗？ 嗯， 我在引发游戏会不会到未来之后就脱离大家生活了，大家不会去为游戏花更多的时间去玩了。 我觉得这个不会，因为游戏从原始社会开始，大家就是一个需要释放精力和你去获得这种娱乐快感的一个东西。因为有一种艺术起源说，就是说源于游戏，当然这种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层面基础上的，被后来被很多人抨击了，因为他们觉得在原始社会那样一个环境，大家狩猎就是为了要吃饱，然后去探寻这些东西为了穿暖，所以说他们没有过多的精力说是纯为了娱乐或者是游戏去进行一项这样的运动或者是活动。嗯，但是呢其实在原始的这个游戏的过程中呢就有了这种艺术的起源，所以游戏呢它是一个从古至今发展不会缺少的一个东西。 嗯，这 而且尤其是在现在物质生活达到一个鼎盛，它只有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比如说VR 技术 啊， 可能可以用 VR 技术来体验游戏，或者是包括你结合上网络之后你的购物啊或者什么，它只有更深入你的生活。但是 你说 就是说它不可能代替纯代替我们的实用生活，但是只会更紧密。 那你说会不会以后就发展成这样了，少数人玩游戏，大多数人都看游戏直播啊，会不会？ 我觉得不会。其实我一直不太理解看游戏直播人的心理， 就很有意思，就像看的综艺一样， 是想看他们讲这个游戏的人，还是想看他们玩的这个过程？ 玩的过程和讲的这个人是一个方面，因为在过程中是他在玩，这两个是一个概念，就跟看综艺一样。 我的这个意思就是说，那比如说，我很喜欢那个什么高圆圆，比如说他在玩游戏，我是想看高圆圆在玩游戏，还是想说我是想 看这游戏本身是吗？ 我是想看高圆圆怎么玩这个游戏，就是他玩有多好。 那这有差别吗？就跟你喜欢张艺兴参加综艺，你是想看张艺兴，还是想看张艺兴在游戏中游综艺中发挥的怎么样？归根结底也是张艺兴啊。对， 先是因为这个人是这个吸引过去了哈。 对，其实就是看直播， 它其实是一个这样，就是侧重点不一样。 对， 就是比如说 看直播， 真的是真的不玩游戏的人是被张艺兴吸引过去的， 对， 但是玩游戏的人就是张艺兴玩游戏啊，那我看看他玩怎么样。 对， 就主要是游戏过程， 应该是这样。对， 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你觉得未来不会发展成大家全看这个游戏直播是吧？ 我觉得不会，当然是我的一己之见啊，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看游戏直播的。 当然咱们也没法预测嘛，是吧？ 嗯， 行，那节目的最后呢再给大家听一首歌，歌曲回来呢咱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目光。 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却无聊复习教养，也错过人间万象。 古城里城桥下， 人如海，真心寒。 你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这世间风华正茂，何必辜负好时光。六月风走街穿巷，六月花谋上盛放。古城里长桥上， 人如海，这情行。 你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 你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 夏威亚。 李路带着夏， 原来所谓爱情 是这模样。 就是人一要形成一见尊难吗？ 说什么亲手撕开我全。 好，欢迎回来啊。所以就是说以后其实游戏发展成什么样咱俩真的不好预测， 嗯， 对吧。但是你说的这个也对， 但是还是期待有更多好玩的游戏或者新奇的体验来刺激一下我们的这个生活，希望我们能看到那一天。 哎，曾经我很怀疑，我很害怕这游戏消失了，你知道吗？有一天 不会的，你想想，有你就想你自己有这么忠实的粉丝，还有你周围一大批粉丝，怎么可能消失？ 是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不太忠实了，我有时候觉得还不如把眼光放在现实生活中。 那是因为你体验过了，你要知道还有很多的00后们，他们还在学校里，等他们放出来之后，他们肯定也会体验新鲜东西，然后他们也会有这个过程。而且游戏的这个群体的范围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就是等于是贯穿始终，而且这些玩游戏的人一直在长大，他们可能对玩游戏的追随一直不减，所以这个游戏应该是不会说消失的。 不过也是啊，现在很难看到有很多朋友说平常现实生活中关注个，比如大家踢个足球打个篮球啊， 对， 基本全是一坐坐一排然后开始王者荣耀是吧。 也会打个球，然后以打球的名义聚起来玩一把王者荣耀。 你说这个是、 嗯，对， 咱们在这儿还是提倡大家这个健康，这个 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了其实。 啊，是吗？ 嗯， 这个其实成为一种社交方式了，很多时候这个 就对，就是你想想，你就拿最简单的这个 PS4 来说，它可能有时候，比如说朋友来家里，我们一起玩一玩，对吧？光你自己在家里的时候，有时候也不会玩，其实就是朋友之间的一个互动。那手机连这个更是了，这种我们可以远程的，都不用说见面。然后见面了，有时候无聊了，你说在一块儿总不能一直有聊不完的天儿，游戏就成为其中的一个主题呀、 啊。啊，那你说这样不就跟朋友圈点个赞代表你看了他的很关注，好久没联系，点个赞就代表再联系了， 也不太一样吧。朋友圈是一种分享，游戏是一种互动，就是我们是在一块打怪升级、 啊、 是一种情谊情怀在里面、 啊、是。还有一种就是超脱于现实的一种，就完成不了的事情附加在那个上面， 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面，我们一起做 增进了 游戏。 好，那今天呢，咱们也是从平台聊到游戏啊，从游戏聊到大家一个接受程度。 嗯 啊，总归结底吧，无论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呢，那游戏开发者越来越多，游戏也越来越好玩，对于我们游戏玩家来讲，其实也是一件很大的好事啊。 没错。 但是咱们这样还提醒大家啊，玩游戏适度益脑啊，沉迷游戏伤身，是吧？这最有用的一句话，我要给大家说明白。 小玩怡情，大玩伤身。 没错。那接下来的节目呢，就是青春联盟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